之间会添加一个 y 的音 really all really all really all about really all 要有一个 y 的音的 小小的 y 对 好对就是 j 那个 一个 y 的音对 小小的 really all 好这个不错哈对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非常的仔细和细心 yeah. 看来他是下决心想要掌握一下这个连读的发音了 对对就实际发音还是挺重要的你不学回头交流就真的很困难听对方老外说话的时候总是感觉落后跟不上然后就只能一句话听懂一两个字 对 yeah, 所以这些是该学的、 哎、我觉得我们 PK 台聚集了一部分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志愿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吧、 嗯、 就是说大家的志向都很远大、 嗯、yeah, yeah, 都很想力图的做到最好、yeah. 学到最好 是的可是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感觉 you know, 就是大家学的就会觉得学的这些就是要能用上就明天能用上、 嗯、 后天能用上所以就是、就是要求很高 对 可是也实用性的要求也非常高 是的、嗯、所以我感觉我们这些同学啊就不会轻易满足的、 yeah. 都是那种追求极致的人 嗯嗯嗯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服务到这样的一批或一群志向远大、 嗯、 同时呢坚持以学英语为生活中的乐趣 Yeah. 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么一批人、 嗯 啊、一批同学、哎、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气质其实挺吻合的、 yeah. 好第二个问题来自赵丽媛、 okay. 啊、潘俊老师、 嗯、 这个单词 Lengthen L-E-N-G-T-H-E-N 这个单词、 嗯、对 为什么我听别人有些读音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歌的音啊、 uh-huh、 这音标里明明没有 对啊音标是错的对它就是有一个歌的音啊、Length Length其实这个歌的音呢、它会爆成一个科、所以是一个轻的科音 length lengthen 你们听到 length 有一个科的音爆进这个 th 的音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们用了一个后鼻音 lang 这个嗯的音一个后鼻音如何发呢你的舌根需要顶上去这样才能发一个后鼻音对吧那你舌根顶上去然后你再爆一个的这个音呢 length 它就会自然而然爆出一个很轻的一个科的音因为科的音就是这么发的对吧科的音就舌根需要顶上颚再爆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添加音 OK、在别的字上比如 N 连到 S 的音呢也会导致一些爆破音一个特的爆破这里呢一个 N 后鼻音连到 TH 或者别的摩擦音呢就会爆一个 K的音出来 lengthen 别的字也有比如 strengthen、strengthen 也是这样的、嗯、所以这个很常见然后音标里不会这么标的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副作用的发音才会爆出来的、 哦、 对可是那些就音标就不会考虑到这些点 哦、嗯，原来你看看哎，这就是出现了这个实际生活中 和这个书本上标的不一样了 对这就算是一种添加音 我们前面有一个学生提的就 really 跟 all 之间要添加哪一些音一样的概念这是两个字之间的、哦、really all 有一个添加一这里是一个字之间的添加科、 哦、对啊它是一个字内部的两个音节之间的添加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的 那老师给大家读三遍吧 好 我们来学习一下、 嗯、lengthen lengthen lengthen、 哎、要点在于、嗯、后面还要加一个这个、th 音 对重点其实就是你的、后鼻音 要直接连发到 th 的时候中间会爆一个科所以不能发 length 不就它一定要一口气直接连发过去 length、 嗯、 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度、 哎托这个小赵同学的福、嗯、我们还学到了一个这个音的正确读法、嗯啊、否则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 嗯、 好第三、啊、我们的这个发音、 okay. 这个研究专家我们的、 Morning Star? 小研究专家、 嗯 啊嗯、他说老师啊您看我的问题又来了 好 一个是室内这个单词、 Indoor 一个是忍受忍耐这个单词 Endure 这俩词的发音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只能靠上下文来推断我听到的是哪个呢、 嗯首先 indoor 这个字呢其他两个音节都算是一个重音很奇怪这个字所以它是 indoor OK 虽然词典里标的时候呢它会把第二个音节标成主要的重音也是 OK 可是它两个都发得很清楚很饱满 OK indoor 第二个字呢坚持 endure 它的明显的重音是第二个 OK 第一个音节呢就没有那么没有任何重音、 嗯、不明显 okay, 所以重音上有区别一个是哒哒